怪異番外篇。 晚上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怪异番外篇第二集啦，同你哋讲下一啲真人真事嘅鬼故啦吓，依然由我 Jaden 战考嚟踩场呢个怪异嘅节目嘅，咁梗系有翻我哋嘅原装嘅呢一个主持人啦，Leon 啊， 系你好。 嗱，讲到鬼节呢个中元节咧，有好多嘅 show 嘅，有鬼嘅节目啦，鬼歌有冇噶？哦，有啊。系啊，鬼哥有喎、哦，系啊，真系有噶、哦。咁今日咧，我哋专做呢一个节目啦。你系做讲古仔嘅， 系。 今日我哋古仔好似劲爆下嘅， 系、哦，系一个真人真事嘅古仔嚟。 系啦、 啊，嗱，就开始噶啦、哦。嗱、咁呢个故事咧，就喺1993年7月17日嗰阵时咧，呢、這个巴都达兰嘅议员啊，达杜马斯兰嘅失踪案开始讲起啦。 好耐下噶啦， 好耐啦，20年啦，30年啦， 差唔多啦，哦，30年咯， 30年啦， 30年啊， 咁达杜马斯兰嘅屋企人咧就去报警，话佢喺1993年7月2日嘅晚上，同一对夫妇，仲有一名7岁嘅小朋友揸车离开咗办事处之后咧，2个星期之后就冇人见过达杜马斯兰啦，电话咧都一直联络唔到，咁佢屋企人就觉得哇好严重、哦，就。报警处理了。咁经过警方的调查呢，就发现当晚他是同一对巫师夫妇阿范迪同埋莫纳，仲有他哋嘅细女一起离开嘅。警方查到之后呢，就去找呢一对夫妇同埋他哋嘅两个女，仲有呢个阿范迪巫师啊嘅徒弟 Jeremy， 就带他哋翻警局调查呢单案啦。咁阿范迪喺录口供嘅时候呢，就同警方承认达杜马斯兰已经遇害，尸体咧就埋喺一间屋后边嘅洞穴入边，并且咧就带埋警方去到现场嗰度挖取嗰个尸体。 咁点解佢知噶？ 因为阿范迪承认佢杀害咗。 哦，佢杀害嘅，佢承认咗。O K， 佢承认咗，佢承认咗嘅。咁警方咧系喺嗰间屋大概5尺深嘅一个洞穴入边咧，揾到咗零碎嘅人类肢体啦。 咁点解要咁样杀人分尸咧？ 嗱，阿范迪话咧，达杜马斯兰咧系一位好有野心嘅政治人物，所以咧佢就同达杜马斯兰表示自己拥有已故印尼总统苏卡诺遗留落嚟嘅3件宝物，包括系拐杖啦、丧角同埋一道护身符。只要得到呢3件宝物，再加上自己的巫术，因为阿范迪是一个巫师嚟噶嘛，咁佢话啦，加上自己的巫术，达杜马斯兰咧就可以在政坛上面更上一层楼， 即系更劲嘅意思啦。 系啦，嗱，佢曾经俾达杜马斯兰摸呢3件宝物之后咧，再用烟啊烫佢嘅眼，烫呢个达杜马斯兰嘅眼。 O、okay、 K， 结果达杜马斯兰完全冇受伤， 唔痛嘅， 唔痛，冇伤痕，乜都冇事，所以达杜马斯兰就信晒佢啦。仲同意用250万买呢3件宝物， 哇，好多下喎！嗰阵时嘅250万， 多，而家都多啦， 而家都多啦。 咁达杜马山攞咗个嗰笔巨款之后咧，当日就同呢个阿范迪同埋莫纳就去到自己兴建紧嘅一间新屋度。咁阿范迪同莫纳就喺现场咧挖咗个窿啦，准备咗一把锋利嘅巴冷刀同埋斧头。放在一个达杜马斯兰看不到的地方。一切准备好之后呢，阿范迪和莫纳就帮达杜马斯兰进行这个冲花浴的仪式。在进行仪式的时候，达杜马斯兰就眯埋眼的嘛。就趁他不注意，阿范迪的徒弟这个 Jeremy 呢就在暗处那里跳出来 杀了他， 斧头是用斧头啊向着达杜马斯兰的颈斩了3下，将佢嘅颈斩断。 哇！ 根据警方嘅调查，佢哋两夫妇啊喺杀咗人之后嘅第二日就开始咗一系列嘅疯狂消费行为。短短2个礼拜啫，就使咗大概19万令吉。 即系咁卖，系咁卖，系咁卖， 系 估价钱嘅，所以系为咗钱而杀人嘅。 应该都系噶啦。嗱，但系咁，警方喺调查嘅期间咧，仲揭发咗好几宗惊人嘅命案。第一。警员在 Trengganu 的一个游中园里面挖出了一男一女的碎尸，还在大概2公里外的甘邦呢也都挖出了另一具约5个月大的婴儿骸骨。 哇，竟然连小 baby 都不放过。 经过证实，这些碎尸是属于一对年轻的华裔夫妇和他们的仔。 而一家三口咧被分别斩成六节，埋喺一个六尺深嘅洞穴。听讲咧系为咗进行血祭，以人命嚟修炼巫术。 哦， 警方随后咧又展开第三次嘅挖尸行动，就喺霸生嘅一个椰林入边咧挖出咗一啲人体嘅组织，又喺宋埃布鲁附近嘅一个坟场挖出腿骨。经过检验咧，由呢三个地方挖出嚟嘅碎尸都系属于一名失踪嘅马拉女郎嘅。 咁点解佢咁衰杀咁多人呢？ 嗱，喺黑巫术里面咧有一个咁嘅传闻嘅， 系 巫师只要取咗九个人嘅姓名之后咧，就可以进阶到更高级嘅黑巫术，就可以拥有不死之身。 有咁嘅嘢嘅咩？ 咁莫拉同阿凡啲为咗要修炼呢一种黑巫术，就计划要夺取九个人嘅命啦。 即系一定要杀死九嘅。 系啦，佢要攞九个人嘅命嚟修炼呢个黑巫术。 十个人唔得嘅，九个人。 传闻咧就话呢个巫术咧系一呢、这个黑巫术咧系一定要用九个人。 九人嘅 ，OK 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达杜马斯兰啦。 哦， 听讲咧仲有六名女子系接触过呢一对夫妇之后就失踪，到而家。一啲下文都冇嘅， 咁死定唔死都唔知， 唔知，不应该都系死咗，因为佢要练呢个黑巫术啊嘛。 系啊系啊。 嗱，莫拉对外宣称啊，自己当时被捕嘅时候啊系37岁，但系咧警方盘问每一个人咧都讲佢嘅岁数嘅时候咧都唔一样嘅。 咦？点解咁做啊？ 嗱，奇怪啦，包括佢祖母咧都话佢其实已经50岁噶啦。 吓、 可会唔会系因为黑巫术嘅关系咧？就冇人知啦。佢同第一任丈夫离咗婚之后咧，其实莫拉喺吉隆坡一间夜总会做过明星嘅，佢做过歌星嘅。之后佢喺吉隆坡就认识咗第二任同埋第三任嘅丈夫。后来咧，佢又遇到咗阿凡啲。嗱，咁呢个莫拉咧，除咗喺夜总会唱歌咧，佢都曾经出过一张唱片嘅，而且仲喺电视台做过戏添。 你乖乖唱歌唔得嘅，系咁系都要做埋啲嘢嘅。 知唔知点解咧？ 啊，点解？ 因为咧。佢唱歌做戏嘅时候咧，其实唔系好红嘅。 哦， 所以咧佢其实唔系好满，唔系好如意啦。即系话佢嘅演艺生涯唔系好如意啦。咁、佢第四任丈夫即系呢个阿范啲咧，系一名巫师嚟噶嘛。咁、佢就同佢呢个巫师老公咧，就一齐靠住呢个巫术去搵钱啦。 觉得呢一个比较搵钱啦，唱歌唔搵钱，我唔做啦。 系啦，巫术梗系搵钱啦。 系，不过要杀人啊嘛。 系啦，嗱。佢曾经同记者表示过咧，佢自己系死过翻生嘅。 点解啊？ 点解咧？就系咧，佢记得佢发生过一件事系喺澳洲嘅。佢俾人斩成咗几碌，仲将佢嘅尸体抛咗入大海。 咁系咪死咗？讲真， 但系唔知点解佢突然复活，而且一啲被斩嘅痕迹都冇啊！啊，呢个系佢自己讲噶啦。啊，咁2001年11月2号，莫拉阿芬啲两公婆啦。同埋佢嘅徒弟 Juraimi 就喺卡章嘅监狱进行绞刑，即系死刑啦。当时嗰个行刑师咧就对外宣称，莫拉有句咁嘅遗言，就系、话我不会死，阿姑特紧麦啲， 唔会死嘅，点斩我都唔会死嘅、 所以嗰阵时咧就有人相信莫拉可能已经真系修炼咗黑巫术。已经成功修炼了黑巫术， 可以逃过呢个死劫。 系啦，可以逃过呢个死劫啦。嗱，其中一本杂志啊嘅记者曾经喺师傅嘅陪同之下咧，前往阿范啲夫妇嘅故居。嗱，据闻啊，嗰间屋嘅客厅正中央咧，有三棵互相缠住嘅大树嘅， 即系三棵树系黐埋一齐嘅， 系缠埋啊， 哦，缠埋一齐，卷埋一齐， 就好似啲连体婴咁样样啊。 哦 ，OK， 啊，咁嗰阵时咧，师傅解释。呢啲树咧系吸收咗念过咒嘅血，系鬼树嚟噶。 哇，有鬼树呢啲？ 可能莫拉计到自己有呢一劫，所以就安排佢死咗之后，即系行死刑啊嘛。绞刑咗之后，佢嘅灵魂咧就附身喺呢棵树度啦。嗱，唔单止咁，仲有另外一棵树咧喺浴室入边嘅。嗰棵树喺浴室入边嗰棵树咧，个形状系非常之怪异嘅。 点怪法啊？ 好奇怪，总之嗰个形状唔似系 spider web 咁样样嘅， 系 黐埋个 back 嗰度嘅。 佢系喺嗰个厕所中间， 哦，生出嚟嘅， 生出嚟嘅，好奇怪，就喺厕所个中间生出嚟，但系嗰个形状又好奇怪，完全系唔 讲唔出嘅，好奇怪啦。 唔知一棵唔似系一棵正常嘅树啦。 OK， 咁师傅话咧，嗰棵树嗰个浴室应该就系。达督马斯兰被杀的案发现场， 即是达督马斯兰是那里死的， 是的，跟着就在那里生了棵树出来。 哦， 嗱，咁嗰阵时啦，摩纳嘅故事系好多好多嘅。 嗯， 曾经有人传话喺入夜嘅时分咧，喺嗰间曾经用嚟犯案嘅屋。会睇到摩纳扮到好花枝招展，即系好靓咁样咧， okay, okay. 好似喺度等紧某个人出现咁样。亦都有传闻话，曾经关押佢哋嗰个扣留所个卡因监狱嗰度咧，不断会传出灵异嘅事件，例如深夜会传出奇怪嘅呻吟声啦，又或者系嗰啲当班嘅警员咧喺嗰度做嘢嘅时候咧。会感觉到有人在个颈嗰度，喺佢颈旁边吹气咁样样， 好阴喎咁样样。 嗯，咁当然啦，呢啲都系 真嘅，都 系 大家自己估啦，冇人知噶。咁、 啊、 今日你呢个怪异嘅番外篇咧，两集已经 end 啦，古仔都几吓人嘅，系、嘛？ 不过信唔信？ 又嚟啦，真系又嚟啦！我自己咧系冇咩惊嘅，不过咧我听咗故仔之后都系发唔都系毛管动下嘅。OK，、不过如果你系中意听呢个鬼故仔嘅话咧，都可以去到我哋九八八嘅 apps 嘅呢一个 podcast 嘅节目啦。怪异咧已经出去两个 season 噶系嘛？ 有两个 season 噶啦， 系啦，都系 Leon 主持嘅， 系嘅， 所以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啦。有好多好精彩、好爆嘅鬼故都喺入边可以听到嘅。咁、今日嘅中元节嘅特别节目咧 close 啦吓，不过鬼门仲开紧嘅，所以记得早啲翻屋企啦，拜拜， 唔好周围去啦。